第76集，回餐厅前，许苏拐了个弯，打开落地玻璃门，走进露台。夜色更深了些，天上灰云密布，像是一场急雨的征兆。许苏依然一眼就看见那栋大楼，它就矗立于高楼广厦之间，经由万千霓虹点缀，气派非凡。停滞不前是因为留恋，他恨浮云现实，无数次想过离开军汉，但只要一个理由，他就会立马丢盔卸甲，承认失败。那个理由就是傅云宪本人。许苏回到餐厅里，傅云宪握着红酒杯，正与邢明碰杯品酒。卫生间离餐厅挺远，但傅玉志方才哭得太过歇斯底里，许苏不信那样的哭声没有传进傅云宪的耳朵里。但傅云宪的脸色冷淡的有些残酷，他对于傅玉志的失态无动于衷。许苏本来就不太想在这个时候提离开的事情，突然就有个声音在他耳边低声轻语，人言冲动是魔鬼，许苏这会儿听见的就是魔鬼的唆使。越纠缠越难脱身，他痛定思痛，下定决心，撞吧，即使头破血流。许苏这么给自己鼓劲壮胆，刚坐下又站起来，拿汤勺敲响了杯沿儿，说：“ 我有个消息要宣布。” 邢明放下酒杯，问他：“ 好消息？算，但也不算吧。” 顿了顿，许苏看着一桌子人，眼神四处游离：“ 我要离职了，去别的律所当律处。” 酒杯仍在手中，傅云宪抬眼看他，淡淡的问：“ 去哪里？” 许苏没打算在这个时候说出何祖平的名字，支支吾吾地说：“ 小所，跟军汉比不了。” 或许是蒋振兴案的顺利进展令他早有预感，傅云宪居然自己猜到了，又问了一句：“ 何祖平那里？” 自己那点道行哪能够跟着老混蛋叫板，一眼就被识破了。许苏只能点头，他紧紧地盯着傅云宪的眼睛，一颗心在腔膛里七上八下的跌宕，藏在桌下的手也止不住地发颤，惊惶万分。酒杯依然被攥在傅云宪的手里，他甚至举杯小饮了一口。许苏料定了傅云宪听见这话会大怒，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傅云宪的表情依旧冷淡，气息也很稳当，像是对他的离去根本不介意。许苏有些庆幸，亦有些失望。咽下经由口腔温热的酒液之后，傅云宪问：“ 什么时候走？” 预想中的雷霆风暴没有到来，许苏空咽一口唾沫，稍稍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说：“ 何老说尽快。” 傅云宪了一声，不再作声，像是准许了的样子。只是几秒钟后，他攥在手里的杯子突然受不住力道炸裂开来，傅云宪没松手，反而紧握，玻璃将他的手扎得鲜血淋漓。许苏愣在当场，反倒是当了一晚上隐形人的许林一把握住傅云宪受伤的手，先喊起来：“ 傅老师， 改天我再拜访于总。” 傅云宪起身冲邢明点了点头，无比干脆地甩手走人。傅云宪出了门，许林还留在餐桌上，他露出极为惊讶不解的眼神，问许苏：“ 你真的要走？你真的要走？” 一句简单的话，许林连着问了几遍，他无法理解许苏的选择，舍清华而择蓝翔，莫不是傻了？傅云宪人已在门外，吼声却破门而入：“ 许林！” 许林慌张地起身，冲邢明躬身点头，说了声谢谢招待，就追出门去。一声闷雷滚过天际，宣示着夏日终结的雨水哗然而下，开头局促，结尾混乱，好好的一场筵席不欢而散，多么兵荒马乱的一夜。 许苏叫了辆车，将酒醉的傅玉志送上车去，对司机报出他家的住址。然而傅玉志不答应，拍打着司机的座椅后背，口齿不清地说： 你知道市检二分院的副检察长住哪儿吗？我要去那里。 副检察长在素人听来就是天大的领导。司机惊出一身冷汗，扭头看着许苏，摆手说不接这样的醉鬼。许苏忙从兜里又摸出100元塞到那司机手里，说还是去先前那个地址。他想跟着坐进车里，结果却被傅玉志含混不清地嚷嚷着一把推了出来。他醉得不轻，这状态怕是会出事。许苏不放心，锲而不舍地要上车，但傅玉志毫不领情，这回直接用脚将他踹出车。许苏一个趔趄就跌在泥水里滚了一遭，好不容易才爬起来。傅玉志冲许苏破口大骂：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你以为我哥护着你，你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了？ 许苏没功夫跟个醉鬼计较，扭头对司机说： 麻烦开车吧。 意识启动的瞬间，傅玉志仍在骂骂咧咧，他最后说： 我哥不是护着你，我哥是护着他那还没有泯灭的那丝良心。 许苏留在雨里目送出租车开走之后，才渐渐觉出摔跤的疼来。他没带伞，回头发现邢明也没带，他微微瘸着朝邢明走过去，两人挨着肩膀立在檐下。同人不同命，人家是有人来接的。一辆熟悉的黑色宾利停在了街边，司机先打伞下车，将后座车门打开，又向车里的人递上另一把伞。那人撑伞而来，喊了邢明一声： 明明。 来的人嗓音低沉醇厚，和富云县那种略显粗粝的烟嗓不一样，他的声线莫名像丝绒般光滑无匹，和着渐小的雨声，说不上来的悦耳。许苏一眼不眨地盯着来人看，他们站在高出平地2级的台阶上，直到人到了眼前，伞一抬，才看清伞下那张华美的面孔。嚯！许苏暗自惊艳，继而意识到，这就是上回观众席最后那双深情注视的眼睛。邢明一下跳下台阶，钻进来人的伞底，一向冷淡傲慢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邢主播居然对着身边的人露出了罕见的孩子气。 这是我跟你提过的许苏，在原来市里很受欢迎，傅律师的。 邢明向那人介绍许苏，说到一半微一停顿，似乎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词汇来诠释两人的关系。然而即使是能言善辩的新闻主播，一时半刻也说不清他俩之间的纠葛。邢明自嘲地摇了摇头，转而向许苏介绍道： 这是于仲业，我的老师。 哈，幸会。 于仲业微微颔首，微露一笑： 幸会。 许苏结结巴巴地答道，不自在地抓耳挠腮，然后又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这一笑太好看了，这哪是于台长啊，分明是于美人嘛。 邢明要捎许苏一程，许苏连连摆手，见劝不动，邢明也不勉强，留了把伞给许苏，自己坐上宾利走了。